深深天籁的酣畅，又滑落到草原的芬芳。谁见过梦中的草原，梦中的河，那奶茶飘香，马头琴悠扬，牧马少年黝黑的脸庞，倚在勒勒车的木轮旁。草原，我亲吻草原，亲吻那沐浴河流的源泉。啊，大理的草原，谁见过梦中的草原，梦中的河，那奶茶飘香，马头琴悠扬，牧马少年黝黑的脸庞，倚在勒勒车木轮旁。草原，我亲吻草原，亲吻那沐浴河流的源泉。啊，大理的草原，我思念草原，思念天地之间的草原，我亲吻草原，亲吻那沐浴河流的源泉。 皇城根下，大街小巷，车来车往，匆匆忙忙，抬头望望，回头瞧瞧，对生活喊声暂停，发现片刻的美好，主动让座的红领巾，无私奉献的活雷锋，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，感受幸福？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，变得阳光？让帮助传递 FM 107.3京城帮帮团，帮帮帮帮。 国庆节了，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， 社会和谐幸福， 天更蓝，山更绿，水更清， 人民呢是健健康康， 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 如芝麻开花节节都。

中国范儿，要做你们永远的中国范儿，我要继续好运是中国范儿，就是至少成分的中国范儿。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，中国范儿就是这么帅，黄河水洗的黄皮肤，不介意这颜色绝不改，中国范儿就是这样的气概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的重播节目，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。